承诺也不问为什么，为兄弟赴汤蹈火，你永远都是第一个。那些明争暗斗算计阴谋不属于你我，这岁月磨砺的兄弟情早已在心头铭刻。想当年对天许诺，你是否已忘了，做兄弟要爽快的，需要我是别想太多。那些磕磕绊绊分分合合打不败你我，这恩怨不记的兄弟情我会永远都记得。今生能和你做兄弟是我的福气，不管成败或悲喜，兄弟我挺你。有难别和我客气，有泪别嫌我多余。无论明天风和雨，兄弟我永远挺你。今生能和你做兄弟是我的福气，崎岖兄弟我挺你。快乐就给我消息，挫折别独自委屈。就算你把我忘记，兄弟我依然挺你。对天许诺你是否已忘了，做兄弟要爽快的，需要我是别想太多。那些磕磕绊绊分分合合打不败你我，这恩怨不记的兄弟情我会永远都记得。今生能和你做兄弟是我的福气，不管成败或悲喜，兄弟我挺你。有难别和我客气，有泪别嫌我多余。无论明天风和雨，兄弟我永远挺你。今生能和你做兄弟是我的福气，不管坎坷或崎岖，兄弟我挺你。快乐就给我消息，挫折别独自委屈。就算你把我忘记，兄弟我依然挺你。今生能和你做兄弟是我的福气，不管成败或悲喜，兄弟我挺你。有难别和我客气，有泪别嫌我多余。无论明天风和雨，兄弟我永远挺你。就算你把我忘记，兄弟我挺你。